第118章，悄悄的礼物。上。时钟刚过八点，联合考场的其他考生正从傍晚的小睡中醒来。他们有的刚在沙发上落座，有的才出房门，有的正对最后一晚的题目抓头。听到宣告的刹那，他们一如寻常，该干嘛干嘛。这两天的刷屏令其他考生从震惊到亢奋再到麻木，听到名字的时候只会想，哦，他又死了，这次要死多少回呢？这 bug 还能不能出了？没过几秒，各个考生不约而同地愣在当场，刚刚说谁死了？监考区内考官们的反应又不一样了。考官们其实也被刷到麻木了，但是这个麻木只截止到今天下午。自从考官们意识到油货就是主监考 A， 心情就变得微妙起来。一方面，考官们希望考场平淡一点，考生放过彼此，好好考完这场，别出幺蛾子，不然害的是自己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考官们又莫名有点激动，这种暗潮汹涌的激动在晚饭时刻表现得最为明显。一整个餐厅的考官都在做同一种小动作，吃几口瞄一眼头顶大屏幕，吃几口再瞄一眼头顶大屏幕，一顿饭愣是从五点吃到了八点，还在吃。到最后021受不了了，忍不住说， 这是干嘛呢？打算在餐厅做个白头大佬吗？ 都在等呢。 922感同身受，诠释起来头头是道， 等着看他再刷屏吧，毕竟是传说中的 A， 又是这些人曾经的领头，之前看刷屏蛋疼，现在是兴奋和期待，你不懂。 说完，922这棒槌喝了一口红酒，下一秒922的酒就呛喉咙口了。因为922突然意识到，他们这桌人对油货的秀操作早就习惯了，见怪不怪。下午凑热闹去看详情记录的只有922一个，高奇、赵家彤也好，021、154也好，他们一整个下午都在自己房间内休息。这会儿刚进餐厅，根本不知道考官 A 什么事。从922的角度来看，他一不小心暴露了两个大秘密。一，油货是考官 A， 这点021和154应该不知道。二，自己知道油货是考官 A， 这点谁都不知道。但是直到922抽了餐巾纸，胡乱擦着嘴巴，又喝了两口红酒压惊，桌上其他人都没什么特别的反应。154拍着他的背，021纳闷地说， 怎么喝红酒还能呛到啊？ 赵家彤问他要不要清水，高奇看其他人动了，收回手继续喝酒。这反应不对吧？922满头疑问，神色诡异地呆坐着。又过了片刻，一桌人后知后觉地凝固了，周围万般吵闹，只有他们这桌是静止的。高奇放下正在倒酒的瓶，一脸复杂地看着赵家彤。赵家彤用口型说，看我干什么？他插着一口念，看着对面的021。021诧异地瞪着922，922盯着154。食物链最底端的154咽下羊排，在心里骂娘。197考场的死亡宣告就是这时候切进来的。大屏幕的动态提示音起到了滴水入油的效果，安静的餐厅顿时炸了锅，嗡嗡的议论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冲淡了这一桌的尴尬。 我就知道肯定还要刷屏的。 旁边那桌一个监考官说， 是啊，果然还是不消停，这很难预料吗？ 毕竟是主监考 A。 还有人居然遗憾地说， 这次居然只有两条啊， 四五条的看惯了，突然两条我觉得不太对，我得反省反省。 他们的重点都在考生游惑那四个字上，宣告内容具体是什么根本没细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终于有人惊诧地说， 哎呦我去， 怎么了？ 不是，你们再看看那两条，看看究竟是谁死了。 没等众人细看，系统通知就来了，屏幕上刷出一个偌大的感叹号，系统的声音在餐厅内响起， 197考场 NPC 雪莉萨利死亡，该考场考试终止，请责任监考官立即前往考场，将考生带回监考处处罚安置，等待第二阶段考试正式开始。 大家沉默片刻，突然激动。 与此同时，在197考场，游惑他们把小雪莉安置在了后院，睡在一片小雏菊旁边。因为雪莉父母在日记里面提过，后院这片小雏菊是雪莉要求种的，她喜欢。细嫩的花朵在风中颤了一会儿，又恢复平静，像哭累了终于又睡着的孩子。死亡宣告发出之后，秦鸠和楚月终于从被同化的状态里面脱离出来，两人万分疲倦，在客厅扶着两张沙发靠着就睡过去了。游惑客房扯了两条被子过来，刚给他们盖上，飘落在旁的答题纸就起了新的变化。又要放什么屁啊？杨叔不客气地说，他捡起来一看，就见纸上第二题旁多了一个零蛋，接着出现了第三题这几个字样。可惜卷子憋了快五分钟，只憋出一句，考场错误，考试终止，考题未解析。哼，杨叔呵的笑了一声，拎着这破卷子全员传阅。很快的，纸上空白处多了几行字，显示系统正在核算第一阶段的分数。在他们齐心协力的规避之下，八个智商正常的成年人一共只答对了两道题，共计18分。扣掉两分卷面，再扣掉他们欺负题目的5分，还剩11分。鲜红的11分下，又见熟悉的一句话，违规情况及考场问题已通知监考处，监考官922-154-021等人正在赶来的路上。等，余文把卷子递给了游惑，哥，我第一次看到监考官后面还跟了个等，你说这次会有多少人负责？ 不知道，7-8个吧。 他们这个考场一共8个考生，就算一丁一，八个监考官也妥妥够用啊。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低估了这个等字。10分钟后，门铃叮咚一声响，余文万分积极地跑过去开门，然后傻在了当场。门外154依然是那副老样子，顶着棺材脸，捏着通知条。154左边站着922和021，右边是赵家彤和高琪。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154身后乌乌泱泱的人头一眼居然望不到边。余文瞠目结舌，半晌转头冲屋里喊， 哥，30多个监考官过来抓我们了。 门外的154翻了个惊天大白眼儿。154觉得后面这群同僚通通有病，一个违规倾巢出动，八辈子没见过考生似的。明明国内考生的负责人就他们几个，这群人非要过来凑人头，这下好了，凑的他像一个导游。 安静，有什么要聊的回去再说。 154转头警告那群丢人现眼的同事，可惜毫无作用。那些人看见余文就是一愣，接着七嘴八舌地问道，怎么是个小孩呢？ 你是谁啊？考官 A 呢？197考场不是他的地方吗？你怎么来了？ 他们嘴比较多，问题一个又一个。 余文应接不暇，就记住最后一个回答说，我翻墙来的。监考官们愣了一下，终于明白那八分之一是怎么来的了，感情他们钻了某个漏洞，往这里面强塞了八个人。有一个明白人说道， 我知道，组队卡吧。 余文也不知道说啥，出于学生本能，余文看见四个以上的监考官就手心出汗。 嗯，确实是用了组队卡。 余文点头应道。监考官们更来了兴趣了，议论声又多了一层。余文隐约听到了几句， 诶，还会跟人组队呢？ 我还以为他就算有组队卡也是扔了不要的。 我也以为，还不知道他都组了一些什么人。 大概是余文的表情过于痴呆，922看不下去了，他抬手掩着嘴说， 这些都是你哥的前同事 啊。 余文更疑惑了，接着他想到了楚月说的那些，又恍然大悟， 哦，都是那什么初代监考官吗？ 922点了点头。 你知道？ 余文讶异地说， 听说过一点，不过不是说人很少吗？这么巧凑了一个场啊。 这哪是监考啊，这就是35人副本观光团，专门来刷 boss 脸的。 就当缘分妙不可言吧。 见他们越说越扯，154不得不出声掰回正道。他抖了抖手里面的通知条，例行公事的念道， 很遗憾，10分钟前我们接到通知，你们在答题中出现了违规情况，导致本阶段考试终止，现在得跟我们走一趟。 这套流程在场的已经很熟了。余文转头招呼道， 哥，又要去监考处了，你们收拾收拾行李吃的，楼上还有几个包吧。 154觉得自己更像导游了。 不消片刻，在3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，余文挎着背包，扶着多次受伤的老余出来了。接着舒雪挺着大肚子扶着腰，装得跟真孕妇一样也出来了。在舒雪后面是并肩而行的吴丽和杨叔。到这里，监考官们的反应还都正常，就是这老弱病残一应俱全的风格让他们目不忍视。就在监考官们以为考官 A 组队是为了扶贫的时候，楚月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地下了台阶，人群嗡的一声又起了一阵议论。 楚月 Z 楚老板， 新称呼旧称呼混杂着扑了楚月一脸。楚月的嘴张到一半，含着两眼泪花和30多位老同事面面相觑。他还没回过神来，监考官们又伸长了脖子。楚月转头一看，油货出来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油货已经换了衣服，那件沾满了灰尘泥土的衬衫被他丢了，这会儿穿的是一件浅灰色圆领衫，从休息处里捞来的。这个颜色没有黑色那么锋利，也没有白色那么温和，显得油货格外白，也格外冷淡。虽然没穿制服，没戴臂徽，也没拿什么会议文件，油货的目光也只是蜻蜓点水地扫了一圈，并没有盯着什么人。但监考官们仍旧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监考官们下意识地板直了脊背，一如当初，仿佛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，考官 A 没有被除名，他们没有被分散，也没有被放逐海外。会议通知总是会突如其来，有时在上午，有时在午后，他们会拿上文件，一边争论，一边步履匆匆，穿过核心区长长的走廊，在某张圆桌旁坐下。油货出来前，他们还议论纷纷，亢奋不已，想着再见面会是什么情景。出来后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。楚月抹着眼角，困倦带来的生理性眼泪居然增添了一点重逢的味道。他感慨说， 居然是你们。 对啊， 有人应了一声，居然是我们。曾经的曾经，他们之中有关系亲密的朋友，也有礼貌客气的同事，有些人发生过口角摩擦，有些人志趣相投，有人刻板，也有人热情活泼。他们性格迥异，但共事了很久，有同样的苦恼，同样的约束，以及同样的负担。他们住在同一块地方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差不多是系统内最熟悉的人。现在骤然重聚，却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份陌生。相较于楚月，幽惑其实没什么感慨，他记忆还没完全恢复，对这些人印象并不深刻，只能在某些习惯性动作中找到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直到人群中，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句， 朱考官，楚，好久不见。 是啊，好久不见。简简单单四个字，幽惑突然意识到他们都是故人。不过百感交集的重逢场面没有持续多久，因为最后一个人出来了。秦秋没注意外面的阵仗，他还困得很，拎着包下楼的时候甚至连眼睛都懒得抬。秦秋走到门口，伸手勾住幽惑的肩膀说， 借个力，我眼皮直打架。 说完，秦秋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气氛不对，几盏路灯有点刺眼。秦秋眯着眸子抬眼一看，就见30多双眼睛盯着他，那脸色怎么说呢，给他们发点鹤顶红能当场吹一瓶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154嘴皮子一动，打破死寂， 要不大家抓紧时间先回去。 154拉了于文和老于一把，带着197考场8名考生往监考处的方向走，直到他们的身影穿过西北边的草丛没入白雾，落在队尾的几个监考官才憋出一句， 什么情况啊，这是那是001吧，我没瞎呀。 高奇和赵家彤被他们强行拽住，留在队末答疑解难， 没瞎，就是001。 不是，他怎么可能跟 A 勾着肩膀走，他疯了还是 A 疯了？ 高奇消极答题， 都疯了。 那监考官啧了一声， 是不是朋友啊，以前是谁天天陪你泡酒啊？ 高奇闻言笑了一声，他们太久没见了。高奇又故意避开核心好几年，颓惯了，说话都有点生疏。这会儿短短一句话勾起不少回忆，高奇似乎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。高奇不再敷衍，点了点头说， 记着呢，喝大了有一半是你给我抬回去的。 哎，这就对了，说吧，这001和 A 怎么吃错药了？ 高奇说， 那认真说吧，他俩碰到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，凑一起考了几场试，现在关系挺好的。 高奇顿了一下又补充道， 不特别好。 见了鬼了， 那监考官依然难以置信， 特别好是多好啊，跟咱们当年比呢，跟你和 A 比呢， 有那么好？ 高奇内心嘀咕，你可真会瞎逼。他捏着鼻子含糊地说， 差不多吧，比我和考官 A 更亲近点。 监考官更见鬼了， 不可能嘛，别说考官 A 了，就是001也没见他跟谁特别交心过。 高奇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监考官又提了个更魔性的问题， 那你不嫉妒吗，朋友被人抢了？ 高奇内心狂吼，我会嫉妒个屁呀。